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戴沐白他们已经在海神之光中开始修炼了。唐三发现，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伙伴们的修炼地点已经位于第35级台阶的位置，就连白沉香也提升到了第20级台阶。实力质的飞跃令唐三心中充满了满足和信心，距离帮助小五复活又近了一步。没有过多的休息，唐三直接投入到了修炼之中。由于进入了武魂真身境界，他直接将自己修炼的地点提升到了50级台阶的位置。他有信心，在这个位置自己也完全可以修炼。当然，在开始修炼之前，他还要先检验一下自己实力提升后的成果。当唐三一脚迈入海神之光后，他就停住了脚步，错愕的神色出现在面庞上，因为他发现原本海神之光充斥着的压力似乎消失了。踏上第一级台阶后，似乎和在外面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消失了吗？不可能，伙伴们还在修炼，就证明海神之光并没有出现问题。 带着怀疑的态度，唐三继续向上攀登，一直攀登到了第20级台阶处，唐三才略微感觉到了一点压力。事实上，经过了神赐魂环的考验之后，唐三的身体再次突破极限，对于压力的抗性直线飞跃，海神之光靠近外围的威压自然对他很难产生效果。 原来并不是海神之光的压力消失了，而是我的抗压能力有了跳跃式的进步。 继续向上攀登，很快唐三就登上了50级台阶。到了这里，他发现这个位置并不适合自己修炼，这里还达不到他在突破70级之前修炼的地方所承受的压力。因为这次攀登唐三还是要有所保留，所以他没有开启两大领域，毕竟身体刚刚恢复，不能一下就冲击到极限。继续向上攀登，很快唐三就通过了之前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位置，登上了80级台阶。到了这里，那种全面挤压的威压才能够感受得到。深吸口气，唐三继续向上，一直攀登到第100级台阶时，他前进的步伐才变得缓慢下来。唐三发现登上100级台阶后，压力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就像是自己的实力飞跃一样，海神之光的压力也来了一次飞跃。这个发现令唐三明白，对于戴沐白等人的黑级考验，最为艰难的恐怕就是这最后8级台阶，千万不要小看这最后的几级。由于压力发生了质的飞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之前大得多的代价，压力陡增之下，想要完成攀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稳定而持续地继续向上攀登，身体的超强抗压能力逐渐显现出来。唐三额头上的3叉戟烙印释放出夺目的金光，每迈出一步，他心中都有一种征服的快感。108，黑级考验需要通过的台阶很快就被唐三踩在脚下。要知道，现在的唐三可不是一名普通的魂圣，拥有4大魂骨2个10万年魂环的他，身体之强横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封号斗罗。就算这样，在他通过108级台阶后，也明显感觉到身体沉重，再向上攀登任何一级都变得十分困难。倒吸一口凉气，唐三向上看去，在身体周围升腾的金色雾气影响下，上方的景物有些模糊。 我要通过的考验可不是108呀，而是333。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大领域从一开始就全开，最大的攀登程度恐怕也不会超过150级台阶，那可还不到考验的一半距离。在伙伴们的增幅技能中，我真的能够通过330级台阶的考验吗？ 周围巨大的压力已经令唐三体内的魂力运行速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刚刚恢复的身体还需要时间调理，他也没有开启领域，就从108级台阶的位置缓缓退了下来。 当他退到80级台阶的时候，停下脚步，略微犹豫了一下。按照之前在压力中的感觉，70级台阶的位置比较适合他现在的修炼。可唐三却很清楚，如果在那里修炼，半年之后自己抗压能力的提升恐怕不能完成那海神第一考。趁着自己此时魂力还有不少剩余，猛一咬牙，唐三就在第80级台阶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半年后，海神山脚下，史莱克七怪整齐地站了一排，静静地看着正在通往海神殿的阶梯上艰难上行的白色身影。今天是他们海神考验第一关的最后一天，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通关的机会只有一次，无论是唐三还是他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够100%地完成这次考验。此时他们才必须要破釜沉舟地发动着最后的冲击，只有在没有后路的情况下，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他们自身的潜力。一年的时间过去，史莱克七怪的精神面貌都有了极大的改善，每个人的眼神中都拥有了来这里之前都曾未有过的坚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直修炼到现在，令他们不论是身体魂力还是毅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就在一个月前，戴沐白也终于完成了质变的过程，在神赐魂环的帮助下突破了70级的瓶颈，达到了和唐三一样的魂圣境界，而其他人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升。史莱克奇怪目前的魂力等级是邪眸白虎戴沐白71级强攻系战魂圣，大香肠叔叔奥斯卡68级食物系气魂帝，千手修罗唐三76级控制系战魂圣，邪火凤凰马红俊68级强攻系战魂帝，柔骨媚兔小舞魂力不详，身体抗性大幅提升，七宝琉璃宁荣荣69级辅助系气魂帝，幽冥灵猫朱竹清69级敏攻系战魂帝。这一年在海神之光中的苦修，令他们每个人都大幅度的成长，魂力提升也至少在7级以上。尽管除了唐三和戴沐白之外，其他人还是没能够突破70级，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也相信自己，绝对有完成这第一考验的能力。此时此刻，攀登在阶梯上的正是白沉香。在史莱克七怪正式开始冲击第一考验之前，白沉香在检验着他的进步程度。尽管他早就达到50级魂力，却因为没有魂环的缘故没能继续提升，但这些日子以来的苦修也令白沉香的身体抗压能力有了进步。唐三相信一旦他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第五魂环，他的魂力还会有一个跳跃性的成长。至于能够提升到什么级别，唐三也猜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白沉香的努力一点也不比他们七个人少。或者说，在史莱克七怪的影响下，白沉香对于修炼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他再也不是以前敏之一族的那个千金大小姐了。 胖子，你说香香能够攀登到什么位置？ 不好说，我也从未看到过他倾尽全力的去攀登。不过，我相信他这一年来的收获绝对不小，不只是身体上和魂力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对心的锻炼。有了海神之光这一年的经历，不论是他还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时的态度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会畏惧，不会退缩，只会去征服。 没想到啊，胖子，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变得这么有哲理了？ 哼，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那传说你一脸，香香差不多到瓶颈了。 不，我一定还能再前进，哪怕是一步也好。 香香，加油，你行的，你一定行的。 此时白沉香已经攀登到了57级台阶的位置，这是他以前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他的攀登没有任何人的辅助，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身体在颤抖中前进，再踏出一步都已经变得极其困难。 但此时的白沉香却没有一点放弃的意思，咬紧牙根，身形威胁，体内的魂力极限的运转，释放武魂后出现的双翼在背后收起，尽可能的减少自己攀登时的阻力，继续向上。58、59、60三级台阶的攀登竟足足用去了一炷香的时间。围绕在白沉香身边的已经不只是那金蒙蒙的光芒，还有浓浓的水雾，那是他自身蒸发出的汗水。这是最后的冲刺机会了，白沉香绝不愿意轻易放弃。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就在第60级的台阶处，他一次次抬起腿，又一次次放下。他没有史莱克七怪那样变态的天赋，但是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白沉香的心也受到了感染。尤其是唐三在承受神赐魂环考验时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令他明白想要成为一名真正强大的魂师，后天的努力有多么重要。60到61只是短短的一级台阶，但对于白沉香来说是新的突破。他的实力不够，但他却绝不会放弃。下方看着他的马红俊双拳已经不自觉地握紧。第9次，白沉香抬起了自己的右腿，这一次他没有再放下，而是艰难地向前迈进，似乎有无数的力量在后面拉扯着他似的，哪怕只是前进一分都是那样的困难。淡淡的血色开始出现在白沉香那洁白的衣服上，那是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从毛孔中渗出的血液。可就是这样，白沉香那抬起的右腿却依旧在向前，向前。 香香，放弃吧！ 不！ 白沉香猛地呐喊出声，一捧血雾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下一刻他的身体终于踏上了第61级台阶。 香香， 那带着血色的白色身影宛如炮弹一般冲天而起，登上了61级台阶的白沉香再也无法与海神之光巨大的压力抗衡，身躯高弹而出，充满悲伤的凤鸣声几乎同时响起，金红色的身影冲天而上，在半空硬生生地截住了那宛如断翼一般的羽焰，紧紧地搂着白沉香的娇躯缓缓降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